三大撚王，一個肥佬黎，屌你老尾，一個蕭若遠，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，三大撚人又出咗私信啦，屌你老尾真係，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，交風搞雨，屌你！ 哇！你講咩啊？你個吳家產！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就 花生當飯食， 我哋係最積極。 HKP 乜鬼牌？好特別，我係蕭若遠。 我是鄭經翰， 我是肥佬黎，撐呢班後生仔。 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破迷信講真話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龍，大軍閥。 喂，好啦，返返嚟大軍閥嘅時間啦。咁呢就嗱呢兩日呢，即係其實我諗相信都無人不識呢個盧寵茂㗎啦。即係咁佢今次呢咁樣直插水呢，我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一啲機構啦，想自己出名呢，都開始攞佢嗰張即係插水圖，然之後攞嚟抽水賣廣告。咁你見到呢個咩，即係有一個旅行社嘅美麗華啦，係咪即係搵咗佢一張即係插水圖嚟，即係做一個踎喺呢個門口嗰張相。咁一個呢就係、是一個好似唔知幸福雙風數係嘛？咁係大佬真係大鑊，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呢個變咗一個最新嘅網絡現象，即係將個咩陳文敏事件咧完全勾化曬。咁但係 anyway， 我見到今日咧，即係邊個咧，即係真係探佢班。咁其中一位校委去探佢班啦，就话唉，即係又唔肯講自己傷勢啊，又成啊。跟住原本咧就話有人撞佢，而家搞搞下咧，喂啲友問佢，喂你追唔追究件事啊？跟住我，我又唔特別追究啊，我都唔肯定係咪有人撞我啊，咁你即係點咧？ 咪所以佢前後矛盾啦、啊，即係之前你就炸到好傷咁樣，又講呢一個嘅救傷車，又話人哋頂住啊、嗯，如果我有心臟病點？兜嚟兜去，兜嚟兜去，呢條友即係做戲都幾渣喎， 係嘛？唔係喎，你但係講開又講喎、啊、即係呢個社記你黨友又立功喎、啊。 边个 啊？吴文远、哦，即系佢喺呢个后楼梯咧，塞住个后楼梯咧，就唔俾呢个即系嗰啲校委咧，嗰啲凉粉校委咧，即系走佬、哦，真系犀利，真系俾人影到相、哦，真系英记一功呢、啊、样嘢。 威震逍遥梯啊，冇人讲过。 喂，校委会其实嗰日嗰个布阵咧， 系 你发觉其实即系成个建制都几聪 明。 嗯，当然你话卢寵茂嘅戏就係即係做得好差啦，呢个系其中一个塔跳嘅地方啦、嗯、我觉得。 咁、嗯、 但系如果你即係相对学生嗰个做法嚟讲呢， 嗯， 今次佢系执到少少。 咪佢咁样塔跳呢，佢自己咁样咁即係表演咁缺劣嘅插水呢，系令到成件事，即係你想咁样去做嗰啲学生话佢哋即係暴力啊，成其实佢自己系即係系即系玩翻自己转头嘛，大佬啊！即系喺呢件事佢插水之后咧，其实舆论系一面倒嘅，系咪、嗯？一面倒就系话喂， 因为大佬啊，而家全世界都有个手机，有个相机喺度影住成个过程噶嘛。你真系俾人打，其实你系走唔甩噶嘛？ 系啊， 系咪？或者你打人亦都走唔甩噶嘛？调翻转头嚟讲就系有乜可能？有乜可能？嗯、即系如果你话你要插水嘅话，嗯、你睇唔到嘅。 吓、 啊，喂，踢波啊，千钧一发啦嘅情况之下，你 C 朗要插几多次水，其实都影得好清楚咧。究竟嗰球应该系咪十二码嘅话就 系啊？ 同埋 C 朗系咁好演技、啊， 咪同埋你除 有一半都俾佢搏到、 啊，系啊？ 即系我有统计过噶，有一半球佢系炸到噶，掂、哦、一掂佢就已经扑低噶啦，大佬佢咁鬼大只、 啊， 你平时有冇见到佢重伤噶、啊？ 系 系嘛，好、嗯、少倦勤噶、 啊。啊！ 喂，但系呢个卢寵茂，喂嗰日嗰场戏真系渣到阿妈都唔认得。 系， 唔系佢平时咧就少练呢个部位，佢唔知道个痛字系点写噶嘛。 但系我其实想讲嘅重点系在于咩咧？ 吓、啊， 其实成个建制派咧今次系有部署喺个校委会里边， 嗯， 好明显有呢个部署喺度。如果唔系 预咗你冲入去，即系你话 冇错。如果唔系卢寵茂唔会咁醒，系突然之间谂起、嗯、我要炸伤。要 call 救傷車，跟住咧你要送去醫院，所以咧你哋嗰個所謂佔領嘅行動咧係、嗯、完全失敗嘅。 我諗就主要係吸收咗上次咧，即係其實呢、這個浸大委任新校長啊嗰、那個教訓度啦，叫做解放啦、啊。因為其實嗰次即係錢大康即係其實委任佢嘅時候咧，